101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赵腾飞对童心说，我一个人先回去，你和多多继续留在都城。两地分居？童心大吃一惊。这是暂时的，不会太久。如果妈妈恢复得好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义城到都城也不是太远，坐高铁只要4个小时，我每周都可以回来看你们。 那你要考公务员吗？要辞了现在的工作吗？ 我回去了，现在的工作肯定是没法干了，先考公务员试试，如果能考上，也算有一份稳定工作，家里就多一份保障。 这是个让童心意外的建议，也并非不可接受。赵腾飞没有逼着童心举家搬迁，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。只要童心和多多还留在都城，赵腾飞早晚都会回来。 眼下看，这倒是个稳妥的办法，只是…… 只是什么？ 腾飞，只是你要两头跑，会很辛苦。 这些年，童心和赵腾飞的战争都是这样结束的。冷战中的某个夜晚，童心关了灯，赵腾飞悄悄爬上床，把一只脚伸进被窝。被童心踹出来之后，赵腾飞再把两只脚一起伸进去，紧紧地夹住童心，然后凑到童心的耳边说几句好听的话。有时候实在无话可说，赵腾飞就哈气，直到童心转过身来狠狠给他一拳，战争就算结束了。今天晚上赵腾飞不用再这么做了。晚饭后，童心没有着急去收拾厨房里的残羹冷炙，而是钻进卫生间洗漱。童心换上那件柔滑的真丝睡衣，溜进被窝。一种征服的喜悦在童心的心中升腾。生活 没有谁可以打败谁，只有在妥协中才能取得胜利，只有在宽容中才能获得安宁。在床上，赵腾飞格外卖力，他希望给童心带来快乐，报答童心做的那桌丰盛的晚餐，报答童心的牺牲和理解。遗憾的是，赵腾飞有些力不从心，越想坚持越是紧张，只一会儿功夫就败下阵来，而童心才刚刚热身。赵腾飞轻抚着童心的后背，对不起，最近太累了。没关系，重要的是爱，不是做。能让我感到满足的，不是时长，而是质量。是你把我抱在怀里时，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柔软。童心的手指划过赵腾飞的嘴唇，停留在赵腾飞宽阔的胸前。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深灰色的窗帘洒进卧室，楼下响起广场舞音乐，童心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赵腾飞的怀抱，去收拾前一天晚上的碗筷，然后准备早餐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人流像潮水一样从地铁口倾泻而出，一只脚跟着一只脚，没有人停下来，也没有人能停下来。童心弓着腰趴在地上，一只手撑着地，另一只手揽着多多。人们的提包、衣角、垂下来的手臂，蹭着童心的头发、脸颊和身体。有人来不及避让，跳起来从童心头上窜了过去。童心没有机会站起来，只要一动身，就会被后面的人扑倒。他和多多就会被压在下面。大约过了四五分钟，人们终于走完了。 多多，你没事吧？ 童心拉起多多，在站台上坐下。 我没事，妈妈，你没受伤吧？ 妈妈没事。童心看见了多多手上的脚印，眼泪夺眶而出。 宝贝，对不起，是妈妈没保护好你。妈妈，我没事的，他们看到咱们摔倒了，为什么不停下来呢？ 人太多了，他们没法停下来。 妈妈，你的鞋子丢了。 童心这才发现自己的一只鞋不见了。刚下地铁时，他感觉高跟鞋被什么东西拽了一下，紧接着就被后面的人挤倒了。所幸没受什么伤，但一只鞋不见了，也许掉在了车厢里，也可能是掉在了车厢和站台的缝隙里。无论掉在哪里，童心都没有时间去找了。距离比赛开始只有15分钟。这是多多的第一场冰球比赛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迟到。 多多，咱们玩个游戏啊。 什么游戏？不穿鞋的游戏，看看谁能不穿鞋走到冰球馆。 好啊，你一定比不过我。 多多高兴地脱下鞋子，和妈妈一起赤脚走路。母女俩走过地下通道，过街天桥，球馆外面的柏油路。为了让多多相信他们真的是在做游戏， 一路上童心面带笑容，甚至还跑了几步。到了冰球馆，把多多交给教练，童心走进商场去买鞋子。从冰球馆到商场的路上，没有了多多的掩护，童心感觉自己像一个裸奔的女人，似乎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看。他快步走进商场，身后是一串屈辱的脚印。童心痛恨赵腾飞没有开车来送他，后悔自己出门时不该穿高跟鞋。坐在商场里，童心开始回忆地铁上摔倒的细节。好像有个穿白衬衫的男人在后面推了他一把，紧接着是一些模糊的面孔，穿着考究的公司白领，提着工具箱的装修工人，还有一群穿校服的学生。这些模糊的面孔从他身上跳过去，踩到了多多的手。没有人停下来，没有人把他们拉起来。这就是我生活的城市，我苦苦争取想要留下来的城市。这一切到底值不值？那些富丽堂皇的大剧院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已经好多年没看过任何演出了。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奋斗了10年，不过是买了一套三居室而已。还有那些新成立的创业园，各大酒店里举办的创业论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只是别人公司里的两颗小螺丝钉，仅此而已。童心一遍遍地质问自己，他不再埋怨赵腾飞，不再仇恨地铁上那些模糊的面孔。晚上，童心向赵腾飞宣布了自己的决定。我们回驿城吧。赵腾飞一脸惊愕。 为什么？不是说好了我先回去吗？ 不为什么，就是想回去。童心不愿向赵腾飞讲述地铁里发生的事。他知道赵腾飞会怎么安慰自己。他会说，都怪我，我要是送你们过去就好了。哎，你明知地铁里很挤，为什么不穿平底鞋呢？赵腾飞会走过来拍拍童心的肩膀说，别难过，没受伤就好，地铁里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可以确信，赵腾飞会轻描淡写的这样安慰自己。赵腾飞问，童心，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我喜欢驿城没有雾霾，没有挤得像屎一样的地铁，可以吗？ 可是，这些又不是今天才有的，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突然改变主意？ 没发生什么，我想静一静。 童心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进卧室。他不愿向任何人讲述地铁里发生的事情，包括赵腾飞。他不愿再跟赵腾飞描述一遍他是怎么摔倒的，怎么像狗一样趴在站台上，以及那瀑布一样的人流是如何从自己身上滑过去的。他永远都不想再提起这些细节了。半个小时之后，赵腾飞来到卧室追问， 你想好了，我们一起回驿城？ 想好了。 不是临时起意，突发奇想？ 不是。 童心坚定的目光让赵腾飞感到欣喜。 太好了，童心啊，回到义城，咱们可以随意挑选房子。义城新区那边刚开盘的小区就很不错，小区绿化率 80% 以上，楼下就是义和，你会有大把的时间画画，会有一间专门的画室，你不用担心没有朋友，黄小秋盼着你回去呢。 赵腾飞兴奋地向童心描绘着美好的义城生活，只字不提照顾妈妈的事，更不会提那个失败的项目。赵腾飞想让童心知道，这是一次正确的选择，一次关于美好生活的正确选择。赵腾飞的话起了作用，童心从床上爬起来，面色变得红润，他的身体在白炽灯的照射下散发着迷人的黄光。童心感到柔和舒展，巨大的能量正在自己体内复苏。一周之前，他还在和赵腾飞吵架，还在为如何说服赵腾飞而苦恼着。就在刚才，童心还在为地铁上的事而痛哭。现在，这一切都不再沉重，因为童心做出了决定，他要抛弃这个城市。当童心想明白了，放下某些孜孜以求实际上并不值得留恋的东西，就会对另一些东西充满美好的想象，会为自己曾经的认真感到好笑。黄小秋，他还好吗？想到很快就可以和黄小秋在同一个城市生活，童心又获得了一些能量。童心和黄小秋是真正的朋友，真正的姐妹。当初就是因为黄小秋，童心才认识了赵腾飞，才组建家庭，走到今天。这些年，童心、黄小秋都忙着自己的生活，联系越来越少，但他们的感情是稳固的，不用再填充任何内容，就可以像大学时那样，不分彼此的泡在一起。黄小秋很好，在教育局工作，如果回义城啊，我们有可能成为同事。腾飞，你可真够惨的，这辈子都逃不出黄小秋的手掌心儿。小时候是人家的跟屁虫，现在又要成为人家的小跟班了。童心跟赵腾飞开起了玩笑。赵腾飞把童心揽在怀里，目光如水。我才不跟着他呢，我这辈子只做你的跟屁虫。这是一周内他们第二次滚床单，前所未有的和谐。童心不再死气沉沉地躺着，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带给童心巨大的能量，让他容光焕发，激情四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接下来的事情进展得异常顺利，他们卖掉了新房子。半年前买的房子已经涨了60万，还了银行的200万贷款，还剩下400多万。这笔钱足够他们在义城买一套独栋别墅。但两人并不想把这笔钱都投在房子上。他们计划花200万买一套40一厅的大平层， 剩下的200万存起来，作为多多的教育基金。如果有合适的项目，他们还打算做一点投资。当童心把辞职申请交给老板时，那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深受打击。 是因为工资吗？如果嫌工资太低，咱们可以商量。 老板一脸真诚地肯定童心的业务能力，肯定童心为公司做出的贡献。老板甚至承诺给童心一点期权，只要童心愿意再为公司工作3年，就可以变成小股东。 童心啊，你是个好员工，很多老客户都是冲着你来的。虽然我们在设计理念上经常会有分歧，但那都是为了赚钱，为了满足客户需求。在我眼里，你的设计是最棒的，你有独特的审美，对每一个设计任务都有自己的理解。你走了，我们将损失惨重。 童心在这家设计公司工作了8年，老板第一次给童心这样的评价。 谢谢你的肯定，我选择离开不是因为钱，世界这么大，我想换个活法。 说完这句话，童心起身告辞。从出租车后视镜里，童心看到老板呆呆地站在写字楼门口。这个曾经对自己颐指气使的男人显得那么落寞。当童心和赵腾飞把这个消息告诉秦昊和陈飞扬时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，他们甚至争得面红耳赤。秦昊说， 兄弟，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只是有点晚。如果你一毕业就回老家做公务员的话，现在至少是个正科。但也不要紧，现在还来得及，你叔叔还有几年才退休，你有机会弯道超车。 秦昊对他们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，秦昊乐于听到这样的决定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个决定也是对秦昊的一种肯定。赵腾飞折腾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意识到做公务员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秦昊不相信赵腾飞的那些理由，在他看来，赵腾飞的理由都是借口，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赵腾飞认错了，承认他自己在人生抉择上犯了错误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日子再忙也不轻易。 小时觉得奇迹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。出发旅行一个假期，流浪到巴黎，边走边看夜，边搜集快乐气息。想你的知己，聊不完话题，拍摄你开心背影为你做个笔记。出发旅行一个假期，没设定主题，实现所有旅行意义比较实际。你粗心大意，约我来大理，送给你风和日丽，向幸福悄悄传递。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，要学习疼爱自己，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。我会替你打气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。不做时间的奇迹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。 起了